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3月18日嘅早上同大家见面啦。讲下有关于咧系市建局啊，2022年咧就喺油麻地及旺角地区研究咧，提出旺角东水渠道城市水道这个的发展建议。上个礼拜五呢就是宣布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这个发展计划，有一些的详情都跟大家讲到的。就说计划呢是将旺角花墟道一带又会有六个的零散地盘，这六个地盘都分为南部和北边啦，这样啦。咁透过话地积比的转移和一地多用的等等的模式，兴建商住和政府机构社区设施，并且会发展城市水道的。市建局预计整个项目是和那个的收购那个的迁置成本是大约25亿元的，又可以起大约1350个住宅单位，预计去到2035-36年完成整个的发展计划。不过有一些的讲法都说担心到现在那个花墟的情况会不会今至呢個計劃都有一啲嘅影響咧，包括成個嘅佈置啊，或者一啲嘅鋪頭都可能有影響咧，因為涉及到嘅地盤啦，嗰個嘅重建嘅地盤咧，有可能會影響到現有一啲租用緊或者係喺嗰度買咗鋪嘅一啲嘅鋪頭嘅咁。講下你嘅睇法，點睇花墟有一個咁嘅發展計劃啊？18723姐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主席賴榮春，早晨。 早晨， 赖明春，可唔可以讲下你嗰、那个铺头喺花墟嘅边个位置，同埋开咗几耐啊？你系 我哋开咗三年啦，系啊。 你系自己买嘅铺头定系租嘅？ 系啊，自己买嘅。吓， 系属于边个位啊？因为今次嗰啲地盘有都几零散噶嘛，有好几个咁 样。就啱啱喺花墟道口洗衣街221号，即系公厕对面，嗰、那个系主要嘅建筑物噶啦。今次因为佢嗰、那个。嗰條暗渠啊，即以前有條明渠嘅，就去到水渠道嗰度，就橫跨咧而家集國位嗰個以前本田車行，而家即係一幅地嗰個地方嘅嗰條明渠。Okay. 據說咧就話佢而家要將嗰條暗渠咧又改翻為明渠，咁啊之後就小橋流水咁咯。 你嗰個位置本身算唔算一啲樓宇老化比較嚴重嘅位置嚟嘅？ 都是比较老化的了，超过50年，50年左右的了，是但都有电梯的，我们那层楼就 为什么今次这个计划呢？即整体都涉及到好几个地盘，就有一个即不同的目的啦，即包括就是改善个楼宇老化啦，都涉及到花墟一带即过往交通挤塞啊，人车争路的问题。你自己觉得那个问题有几严重，透过今次这个计划是不是改善到呢？ 咁佢改善咗咧，即係話呢個時代都會變遷嘅，改善都係應該嘅。問題嚟講，喺呢一十，而家要即係要有大概要10年到先完成。咁即係話，如果佢收購完畢之後開始動工咧，可能就大興土木咧，可能會對周圍嘅環境係有一定嘅影響噶。一個係噪音，一個係風塵仆仆咯。咁現有嘅花，即係現有咧，據說有20户左右咧，就話會受到影響嘅。咁將來咧，由於花墟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嘅地方嚟嘅，好似佢嗰一邊咧到火車橋就冇鋪噶啦。咁呢一邊咧就隔離咧洗衣街後邊咧就係花園街啊，花園街又食肆啦。咁你將來要爭咧就係花市同食肆嘅鋪位，大家鬥出高嘅租金啦。咁再隔一条咧就通菜街啦，咁即系变咗嗰度就旺角差馆嗰度啦，嗰度亦都冇啊，嗰度只不过系单边系一边有嘅啫，差馆嗰边就冇铺噶啦。 嗰度講下頭先你講一啲影響啦，即係擔心日後可能係點樣即係同一啲食肆啊或者係爭鋪嗰個情況啦。但不如講下現時先，現時嗰個花墟嘅情況係咪真係話交通好擠塞啊，人車爭路係咪好常見咧？定係只係某一啲日子，例如新年啊，定係禮拜六日都係會咁嘅情況嘅咧？係咪有需要話去到用重建呢個方式去處理咧？ 其實佢。即系过年嘅时候咧，只不过系封咗路咧，之后啲车就稍微挤塞啫。如果平日嚟讲咧，花墟一啲都唔挤塞嘅。 嗯， 即系而且花墟呢个地方咧，咁多年嚟我喺度做咗主席咁耐咧，都冇试过发生呢、這个大嘅交通事故嘅。 嗯， 啊，咁所以佢都好畅顺嘅行车度。 嗯，所以你今次听到呢一个计划，你自己点睇？ 咁即係對一個物業，對於自己喺生活咗咁耐，做生意做咗咁耐，肯定係有啲即係覺得個心有啲唔舒服㗎啦。 嚇、嗯啊，即係個唔舒服意思，即係唔捨得啫。講緊係咪呢？ 係啊，即係好唔捨得。唔係我哋唔捨得， 嗯、 我哋作為商户啊，即係周圍嗰啲作為租户，作為一啲好多客人咧，佢哋都好有感情嘅、 嗯。 特別有啲雖然係移咗民啊，佢哋都有啲都翻嚟都。每一年翻嚟咧，佢哋都要嚟花墟睇下，要买啲花啊，即系感受一下往日嗰种情趣 嗯、 啊、 嗯，有冇话而家知道最快几时需要系搬走啊？ 据说咧就话你个收购呢个过程都可能都要搞到八四年左右先，唔系即系2028年先至收得到。 嗯， 即系因为可能又要做啲工作咯，即系有啲人有啲老人家啊，咁喺度住咗好耐啦，咁佢生活方便啊，咁佢又唔知点样处理，好多都好担心嘅。即系周围有啲业主啊，有啲老人家，佢都会嚟揾我问下点嘅情形啊。佢话佢哋都唔舍得啦，特别嗰日有个81岁嘅，佢话我都81岁啦，做完咗之后自己都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得到咁。 嗯， 咁我话冇问题嘅，我话而啲工程都好快嘅，啊，即系你放心啲，开心啲，系嘛？ 佢系咩噶？佢哋都系铺头嘅一啲， 有啲系铺头，有啲系住户嘅。 而家有冇知唔知嗰个赔偿或者嗰、那个即系搬迁方面有啲乜嘢嘅支援啊？知唔知？ 佢就而家暂时就冇人接触到过我哋，亦都冇讲过。之前亦都冇提過呢個問題，咁、據說咧就聽日啦，19號晚黑咧就會即係 有人同你哋講，到時點傾？ 召集我哋啲業主開一個會，租客亦都開一個會咁樣。 边个召集啊？系市建局做嘅， 系市建局嗰度系啊。 嗯，所以暂时都唔知道，譬如话即系譬如你自用啊嘛，你讲你嗰个铺位，咁嗰个赔偿方面系点样啊？系咪嗰个市价另外再加啲津贴啊？即系嗰个实数系点？系都唔知嘅，系咪？ 即系未知啊。譬如据说就话有两种方式，一种系补钱，一种咧就之后咧建好之后回迁。咁但系你回迁呢个过程有成10年喎，咁呢个过程佢系点样补贴咧？ 嗯哼，系嘛？ 即系而家你有好多业主咧，佢而家系有得收紧租噶嘛？ 嗯， 啊，咁即系所以呢个过程咧，亦都唔知系点样嘅情形。 嗯，你哋期望点样咧？ 咁、我哋咧就首先，即系如果作为我自己嚟讲咧，我都支持政府呢个收购计划嘅，改善呢个环境嘅。以往一直都讲。政府冇幫我花去一個自生自滅嘅地方，咁但係呢，即係我哋最希望喺呢個環境不明朗嘅情況下呢，即係政府同呢個業主同呢個商户做好呢個補償工作，呢個係最大嘅一個要求。 而家係咪嗱？因為我見市建局咧就預話2035、36年咧就完工嘅咁，你自己係咪都期望呢一段期間又做緊工程，都可能要揾第二啲地方去繼續賣花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或者喺呢一方面係咪如果係咁樣揾地方嘅話，可能都涉及啲額外嘅成本噶嘛？呢一啲位係咪都希望市建局有啲支援定點？ 如果你要揾一個。地方做咧，可能啲租金佢可能都會加噶啦，因為嗰度都冇乜滯噶啦。 嗯。 啊，咁啊，所以即係據說咧，就話喺 而家运动场数嗰个球场，嗰、那个球场啊，嗰、那个体育馆嗰度咧，据说话嗰度咧会搞啲临时嘅摊位嘅，但系真正嘅情况咧，佢亦都冇讲出嚟。如果佢拆咗嗰度临时，可能就大笪地咁样咧，即系整啲摊位咧，就可能俾啲商户啊咁样做嘅。 嗯， 啊，具体系点样嘅情形，都而家都唔系好清楚。 嗯， 咁啊，当时咧，我哋估计咧，即系譬如花墟咧，我哋做嘅时候咧，整个花墟得三十几间铺嘅啫。咁而家发展到一百二十几间噶啦。 嗯， 咁发展到一百二十几间咧，当呢啲部分嘅花店咧收咗之后咧，要拆嘅时候咧，咁啊啲铺位就少咗啦，少咗之后咧，可能嗰个生意咧，即系其他嗰啲铺咧个生意有两种情形咯，一种可能系会好咗咯，一种如果你系搞到围晒围板啊、风尘仆仆啊，亦都停唔到车啊，或者咩点嘅情形咧，可能会差咗，亦都唔定。 Okay. 但系总嘅嚟讲，呢个位置咧都系不变嘅。做咗咁多年啦，呢、這个花墟即系有几十年呢个历史，即系真正营业。 嗯， 以前真正嘅花墟都有百几年嘅历史嘅。 嗯，所以讲翻就系、是、以你为例啦，喺即系如果工程期间你哋受到影响啦，你哋铺头系咪都会再揾地方系去卖花咧？咁同埋啦，日后系咪都谂住系翻翻嚟？如果有机会啊，翻翻嚟呢一度花墟呢一度系继续卖嘅咧，定点咧？ 咁而家咧就好多業主都係咁樣講嘅，你睇佢個賠償情形啦，即係個賠償嘅狀況咧合情合理嘅話咧，咁有啲都即係收咗錢先，可能喺附近再買鋪咯。即係如果你係賠得唔夠嘅，咁可能有啲就要即係收翻間鋪咯， 即係唔做啦，意思係 即係唔係第日即係等佢整翻好啦，回遷咯。即系咁嘅情形咯， 但系就要等到三五三六年完工之后先至发生。咁呢段中间嗰段时间就唔做嘢，唔做唔买花住啦，咁样。 咁、都会好多人都继续做嘅，做一定要做嘅，有啲。咁你要、 okay. 你个生活要有生活嘅，系嘛？有生活嘅指标咁啊，你要做嘢，你唔做嘢咁点样食啊？点样生存啊？特别有啲租客咧，有啲租客佢都话我哋都要做噶。就睇下點樣政府點樣安排啊，附近點樣排鋪排啫，係、 okay. 嘛？ 嗱，賴元春，因為今次咧，市建局咧就話喺元藝街同元寶街一帶個後巷咧，話會即係做一條叫做花墟步行街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意見咧？即係同原本花墟成個嗰個嘅文化配唔配合啊？或者擔唔擔心今次有啲意見話重建反而會可能破壞咗原本花墟嗰個文化咁？點睇咧呢啲人？ 哦，咁佢嗰度做咧，可能就之后就整一条步行街咧，可能整到好似园林式咁噶啦。我估计好似湾仔嗰边咧，又搞咗一条咧，又亦都系咁样嘅步行街，挂晒灯笼啊，做啊，咁好多人热闹。但系嗰度，我觉得嗰啲地方都系细得滞咯。佢而家佢征收个园艺街嗰度咧，只不过系两栋嗰啲旧楼。旧楼都系一个 number 嘅，咁啊高嗰啲佢系冇拆嘅，咁你特别系咧花墟道咧42号嗰度咧，亦都有三座系三层嘅，但系佢呢度我又唔明白佢点解佢又唔拆，咁啊后啲嗰度咧佢又有嘅，有两栋大厦接住佢，有间旧楼咧亦都系三层嘅，佢又拆嗰度，咁呢个面积比较大啲嘅42号嗰度咧有三栋嘅。咁佢嗰度應該拆啊，我覺得，但我唔明白佢點解會拆啲唔拆啲。咁你高樓固然就唔拆啦，你三層嗰啲應該都會拆啊。 OK， 係嘛 ？OK， 即係個準則上面究竟點揀咧？咁好啊，同阿賴元春你傾到呢度先。賴元春係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主席，咁講到佢自己就係自治嘅即係鋪位嚟嘅，咁亦都講到受到今次呢個嘅計劃嘅影響咧。講下你嘅睇法，花墟發展1872311，請到位嘉賓一齊傾下。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劉振剛，早晨。 早晨，小生。 點評估今次市建局嗰個收購成本可能要去到幾多咧？又？ 因為而家嗰個具體數字咧，都仲要等緊市建局個公布。咁但係暫時去觀察咧，因為收個業權暫時嚟講睇落咧就唔算太多。但係個發展項目咧就個規模好大嘅。 咁所以我相信喺呢個層面嚟講，呢、這個項目對市建局嚟講係會有一個頗重要嘅裨益嘅。 嗯，嗰、那個頗重要裨益係在財政上定係講緊啲咩咧？係 兩個層面都有。 嗯， 我諗財政上面呢、這個項目因為有咁大量嘅土地或者發展樓面可以創造出嚟咧、 嗯， 對市建局本身嗰、那個財政嗰、那個收入會比較理想。 嗯、 第二样嘢亦都系创造紧一个好新颖嘅安排，即系尤其是呢个水道公园嘅其中一部分啦。咁、 嗯、 啊，令到该区嗰个重建后嘅环境咧，我相信会系非常大幅度改善到嘅。 嗯，点解今次去拣嗰啲地盘嘅位置咧？即系除咗一个叫即系北面嗰个地盘就涉及比较多一啲公共嘅设施啦。咁啊，另外南面嗰几个咧就是、一啲相对分散啲嘅地盘嚟嘅。点睇佢今次拣呢几个嘅地盘啦？涉及嘅楼系咪又系特别系旧一啲嘅咧？咁 嗱，我谂呢个最主要其实就系同翻市建局佢之前咧响油旺区咧系做咗一个详细嘅研究， 嗯， 即系佢做咗一个研究咧，就睇翻究竟响呢度可唔可以将部分零碎或者值得保育嘅地段咧，就拼入一啲大嘅地盘入边处理。咁呢度就係創造返呢，就係嗰個原本零碎嘅發展用地嗰個可能性呢、 嗯、 就撥落咗去個大嘅地盤入面。嗱，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創造價值嘅做法。 嗯、 第二樣嘢亦都係利用咗呢而家政府現有嘅土地或者設施啦。咁而喺嗰度呢就另一種嘅土地價值嘅創造嗰個可行性亦都創造咗出嚟。咁呢個同早年早前呢個九龍城將九龍城嗰個街市，即係政府街市納入嗰個發展項目入面呢係類似嘅。咁都係對而家香港嗰、那個市區更新呢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安排嚟嘅。 嗯，即系呢个系咪就系你头先讲啊？譬如都同嗰个地积比转移有关啦，就系将嗰啲细嘅地盘，嗰啲嘅剩余楼面面积就转到一个大啲嘅地盘嗰度咁。今次就系用紧呢个方法啊嘛，系嘛？ 呢个系部分啦，因为我谂你可以当系有两个主要嘅环节去睇。 嗯， 咁呢个头先讲紧就系嗰个将细嘅可能系得一啲系千零二千尺嘅地盘嘅地積比率咧，轉移到去一個可能係講緊兩三萬尺嘅地盤度，咁、 嗯、 就發展嗰、那個即係起個新樓嘅時候咧，就集中咗喺個大地盤啦。即係嗰個大地盤可能兩三萬尺嘅話咧，咁佢樓面嗰、那個設計嘅佈局會好好多啦。咁同埋個使用比率亦都會好好多，就會將嗰、那個細地盤原本係。即係個價值比較低，因為佢個使用比率比較低，做得唔係咁理想。咁又轉移咗呢啲咁嘅地積比率之後咧，個大地盤咧就會靚好多，同埋咧就會係好有效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嘅方法去創造價值。 嗯，今次涉及收嘅樓啦，即係就講緊有23棟，咁啊64年至到76年嘅舊樓咁樣。你自己睇到今次喺譬如喺市區更新個作用方面係有幾大咧？又 我諗重要嘅，因為而家普遍嚟講，我哋喺香港一般嗰個認識咧。就係、是、可能如果超過咗50年咧，都係比較適合去做重建。咁當然唔係話一定過咗50年就一定要重建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如果係嗰個舊樓嘅業權分散咗，而佢嘅樓齡又超過咗50年，好多時候佢嗰個現在嗰個樓宇嘅狀態咧，喺個維修保養方面係可能唔理想啦。 嗯， 亦都可能喺嗰、那個即係我哋搭 lift 嗰個情況亦都唔理想，可能好多都係靠樓梯上去。 嗯， 咁所以如果我哋將啲老同埋舊或者維修得唔理想嘅樓，趁呢啲市區更新嘅項目咧，令到佢可以有重建嘅安排咧，我諗對香港嗰、那個即係整體個面貌啊，土地嗰個運用咧，都會係有個裨益嘅。 嗯，但頭先就講到，譬如佢始終佢有啲地盤，可能就算做更新都係比較散啲啦。咁另外有啲講法就話，就算係攞咗一啲即係部分細嘅地盤嘅地積比啦，轉移去一啲大啲嘅地盤嗰度啦。咁有啲講法話，整一個咁高樓嘅設計喺本身花墟呢一度，嗰個設計嗰個協唔協調咧，同成個花墟本身嗰、那個即係感覺啊，或者成個設計上面咁點睇咧？呢個人？ 嗱，我諗呢個喺嗰個城市規劃嗰個申請嘅時候咧，有持唔同意見嘅市民 或者持份者可以提出嚟啦。但係如果我依家暫時咁樣去觀察，因為嗰如果我哋將嗰個地盤分開，我哋用翻市建局而家嗰個講法咧 ，A 一、A 二，即係 A 一係一個大地盤。A 二至 A 四、A 五咧都係好細嘅。咁將佢嗰個剩餘嘅地積比率，即係搬咗過去個 A 一咧，嗰、那個創造嗰個多出嚟嘅樓面咧，即係唔係話大咗好多。咁當然我哋會係希望係會想如果佢令到個地價係高啲嘅話咧，就會拉高棟樓少少嘅。咁、 okay. 等佢嗰個攞到嗰個景觀啊，阻到旁邊嘅樓嗰個情況，亦都會係減輕。咁如果我哋睇翻，其實響旺角而家，我哋睇翻政府早前賣出嚟個洗衣街個地盤咧，都係一個超高層嘅樓宇嚟嘅。咁我相信響呢區咧，亦都有個別重建咗嘅樓咧，都係即係點講啊，突咗出嚟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香港而家未來嘅發展其中一個特色嚟嘅。即係有好多矮嘅樓係舊嘅。咁但係我哋新建嘅樓咧，始終都會高，即係會帶動咗嗰、那個住嗰個好處喺度。 O、okay, K， 好，唔該曬劉振剛，同你傾到呢度。劉振剛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本港去年发生1394宗虐儿案，较前年增加超过12%，当中大约一半虐儿案涉及性侵犯。在儿童性侵犯中，有45宗是同网上结识不良网友有关。网络活动引起的儿童色情物品案就有44宗。警方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高級督察陳慶明說，網絡性陷阱越來越多，例如不少交友程式的閱讀即刪功能，令人誤以為發送私隱照片後不會留底。警方臨床心理學家馮浩堅說，所謂網友很多時會不尋常地向受害人虛寒問暖，減低兒童的戒心後，有使他们拍摄裸照甚至相约见面侵犯。警方将在今个月21日举办保护儿童免受性威胁研讨会，探讨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儿童网络性罪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日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是分析导弹的射程、高度、速度等具体参数。今次北韩相隔一个几月再次发射导弹。韩美年度例行自由护盾联合演习刚刚日前结束。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寻求连任的总统普京得票率超过87%，赢得另一个6年任期。他凌晨在竞选总部宣布胜选时，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和信任，他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普京认为选举结果将令到俄罗斯社会得以巩固和变得更加强大，而他的胜利亦表明俄罗斯选举当前的道路是正确。他说目前俄军每日都向乌克兰推进，并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他将会尽一切努力解决特别军事行动中遇到的问题，让军队更强大。普京又讥讽反对派发起的投票抗议活动认为是毫无效果，指出选委选票的人将会被绳之于法。日经平均指数报39316点，升6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5.59美元，卖出215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0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5，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9。 澳元兑美元0.6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同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21度左右，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海之恋一段就行车缓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的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回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碧沙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 AIE 学生 Fireman。 Fireman， 你今次的身份好像是无烟精灵大事先啱。 不好意思，一时讲惯了。咁你又同听众介绍下自己先啦。 大家好，我是 Fireman 今次的拍档 Calcium。 嚟紧逢星期四，精灵一点同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合作，带大家了解无烟工作间以及不同企业推广无烟政策的情况。 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啦。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先是方正辉，然后是你，话嚟就嚟，话走就走。 你不要拿我同你的前夫比好不好啊？我同他不同。 究竟冷惨做了什么事令到郑东明咁嬲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4年3月18日，陈茂波称将迎来第二批重点企业落户，连同第一批企业将投资超过400亿元。 14个月大女婴与包姐感染麻疹，上月曾到访泰国， 小巴元朗撞到多车后不顾而去，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普京得票率超过87%。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7，继续翻嚟先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关于花墟道呢一个嘅项目，上个礼拜五咧，市建局咧就系宣布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嘅。有冇留意到成个情况系点咧？平时有冇行开花墟咧？有冇你都系一啲中意园艺嘅朋友咧，都有留意开咧？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啦。今次咧，市建局咧都话希望透过计划咧协助解决一啲地区问题嘅。详细情况，请你位嘉宾同我嚟倾下，嗰个规划系点咧？成个嘅计划嘅目的系啲咩咧？咁市区重建局总监和规划及设计麦中杰，早晨。 系早晨，早晨。 你好，可唔可以先讲下今次你哋个计划嗰个目的系咩？解决边啲社区问题咧？ 地區問題啦。 咁係，咁呢個項目咧就係、是、其實喺油旺研究咧，我哋之前進行咗嘅一個比較大型嘅規劃研究咧、之中建議咧將嘅概念藍圖裏面咧有幾個重要嘅發展節點嘅。咁呢一個項目咧就係、是、咁多個發展節點裏面咧，即、就、係、是、一個作為城市水道啦，旺角東嘅一個重要嘅發展節點咧，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咁裏面其實個概念咧就係、是、話開放翻咧，由一個係一個由界限街一路落去彌敦道嗰邊咧嘅一個即係、就是、已經封閉咗嘅一個名渠咧嘅上空嘅空間咧。就作為一個俾市民享用嘅一個即係主要個設計概念。咁今次咧，我哋亦都係希望咧，透過一地多用咧，將喺我哋嘅項目裏面嘅所謂地盤 D 咧，即係話北面嗰部分咧、就係、是、透過咧重整一啲政府即係現時咧切割分散咗嘅一啲功能咧，我哋整合咗佢，再俾一啲新嘅功能佢咧，令到佢整體嚟講咧可以優化。整個花墟的運作啦的經營啦，同埋亦都同時咧可以達至一地多用咧嘅一個嘅規劃嘅願景嘅。 嗯，咁啊，頭先講話有啲地區嘅問題，有啲咩要處理咧？除咗話要利用一啲地啊，用到頭先你話即係嗰個渠嘅上面啊嗰、那個地方咁，即係其實而家花墟嗰度有啲乜嘢地區問題要處理？透過你哋呢個發展計劃係解決到嘅。 係啦，咁其實而家花墟有幾個大問題啦。首先就係話，頭先我講過，即係空間啊、功能等等嘅切割啦。即係譬如話，你今日去到花墟咧，如果你喺花墟度嘅話咧，一邊咧就係好，即係好蓬勃嘅一個花墟嘅店鋪，但另一邊咧係一埲圍牆嚟嘅。如果你記得嘅話，咁另一方面咧就話喺洗衣街方面咧，洗衣街其實都係花墟成個範圍一個重要部分啦，亦都係咧有一邊咧係花店。另一邊咧又係一縫圍牆咧，但係嗰邊後面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政府嘅運動場。咁今次我哋咧一方面咧即係開放咗呢個空間咧，係令到成個花墟嗰個經營嗰個鋪面嘅成個氛圍咧係可以再改善之餘咧，亦都我哋希望咧係透過交通方面啦去改善嗰啲車流嘅，例如。譬如話今日咧，大家揸車去花墟咧，就會係喺洗衣街嗰邊入啦，係咪？即、 mm-hmm. 所有四面八方嚟嘅車輛咧，都係喺洗衣街入去嘅。咁所以而家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嗰邊嗰個路口咧，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樽頸位。咁我哋就希望咧喺個項目裏面咧，即、就、係、是、提供到一個大型嘅地下嘅停車場。咁咧就係、是、有起碼220個即係公共嘅泊車嘅時租嘅車位啦。咁、其實再唔止嘅，咁因為項目本身咧都有大概500個本身即係屬於住宅啊或者係商業部分嘅車位。呢啲商業嘅車位咧都係可以開放出嚟咧，有部分咧係作為時租嘅。咁所以咧，起碼咧就解決咗附近一帶咧，而家泊車其實主要都可能係泊喺 Moco 嗰邊啊，或者咧喺呢個運動場道嗰邊嘅街位啊咁。咁其實而家一系就排隊，即係過時過節啦，或者係有節日週末嘅時候咧，都係排隊啦，即係喺太子道西會塞翻轉頭啦，又或者咧係喺即係運動場道一帶嗰啲標位咧係等車位啊，就於是出現咗啲雙泊啊、違泊等等問題。咁所以我哋首先就希望咧提供一個大型嘅停車場咧，就去解決咗啲泊車問題。 Okay. 而呢個停車場嘅出入口咧係會有兩個，咁佢哋係分別都係設喺界限街。咁所以變咗嚟嘅車流咧，係可以選擇喺界限街嘅西面嚟有得，東面嚟有得。咁於是咧係可以 bypass 咗咧，分流咗咧洗衣街嘅車輛。咁所以我哋希望交通上咧，亦都可以解決問題。咁而亦都係喺個項目裏面咧，亦都會提供一啲上落貨嘅設施啦。咁所以咧，都相信咧係可以惠及到附近嘅花墟嘅運作嘅。 即係講到其中一個嘅問題，就係嗰個嘅交通問題啦。主要就係呢、這個。主要是處理呢個問題係咪？ 呢、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咧係根本成個項目咧都係希望咧強化花墟嗰個特色啦，改善佢嘅營運嘅。咁首先就係話我哋喺成個項目裏面咧，我哋受影響嘅花店其實係只係佔成個花墟範圍裏面嘅花店咧嘅 17%。咁而我哋將來成個項目咧，係會提供更加多嘅店鋪咧，係其實花墟嗰個範圍咧，係可以再多咗地鋪， 再多咗即係空間，咁成個氣氛咧，我哋相信咧係再透過我哋嘅活化嘅一啲即係市區更新嘅手法咧，我哋係相信可以再提升花墟呢個經濟活力嘅。 Okay.可唔可以讲下呢，因为我见你哋头先都讲话有两个，一个是北面嘅地盘，一个是南面，有五个嘅地盘啦。不如先讲南面先，系咪就系话而家话23栋嘅楼龄64至76年嘅旧楼，系咪全部都喺晒南面嘅地盘？我想知呢啲旧楼其实系点拣，系咪花墟入边最旧嗰批楼嚟噶？呢啲系 系啦，呢啲楼咧系由64岁至到76岁嘅，已经系。咁佢哋都係大部分都係冇 lift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個項目裏面咧，就希望透過呢啲方式咧，就去即係喺南邊嘅地盤，亦都透過一個咧所謂即係連接地盤嘅方式，即係話咧係將一個咧達至一個咧地積比轉移嘅方式咧，係將一啲尤其係喺近住即係東面咧花墟道附近一帶咧，我哋有4个比較細小嘅地盤咧，我哋睇到咧，如果重建之後咧，都會係一啲涉罅樓嚟嘅，我相信大家都唔想見到呢啲瓦樓插咗喺。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將呢幾個細嘅地盤嘅發展潛力咧，就集中喺 A1， 即係話咧太子道同埋洗衣街交界呢個較為大嘅地盤咧，因為佢嘅位置比較策略性，係可以支持一啲比較大嘅規模嘅發展嘅。咁所以將呢四個細嘅地盤嘅地積比咧喺呢個大嘅地盤嗰度發展咧，我哋相信係可以更加地盡其用，係更多規劃裨益。咁而剩翻呢四個細嘅地盤咧，亦都係我哋喺優化成個花墟嘅營運上咧嘅一啲諗法。就係話，首先有啲窄窄嘅地盤咧，我哋會俾一啲公共空間佢啦。而一啲另外有一啲地盤咧，係適合嘅話咧，我哋會放除咗公共空間之外咧，亦都有一啲一層嘅一啲或者係低層嘅一啲地鋪。我哋都好着重咧花墟個鋪面咧嗰個延續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將來咧係透過呢幾個細小地盤啦，再加上咧我哋可以活化咗喺個花墟範圍嘅一啲後巷咧。係甚至咧，我哋係希望咧有機會提供到一啲空間咧，係透過呢條美化咗嘅後巷咧，可能係有一啲壁畫啊，或者係重鋪一個比較靚嘅地面啊，將佢連接住啲公共空間咧，係可以俾一啲花店咧，係喺個後面咧再開出嚟我哋個後巷度咧，係可以成為咗一個第三條嘅花墟嘅步行街添。 所以就是这几个的刚才讲的这几个散的地盘就是花墟里面最旧的楼了，没有说花墟里面其他更旧的楼，今次是没有处理到的。 是没有，亦都没有一些就是古物古迹办事处列为评了级的历史建筑。而在花墟附近其实亦都是正正连接着这条后巷，亦都是市建局另一个太子道西早幾年已經完成了的一個歷史建築的保育活化項目，就是太子道西，有10个街號的唐樓是二級歷史建築，已經將它保育了之後，我們在個營運上亦都是以這個花店和花藝有關的功能為主，所以我們都一直支持著整個花墟的營運的。 這個就會剛才涉及到一個叫 A1 的地盤，在洗衣街、花園街那個的地盤，說是不是預起42同埋至到43层高嘅商住楼宇， 系商住嘅一个发展项目啦，都系混合嘅方式啦。 地盘 B 嗰个咧会起咩楼啊？日后又会系地盘 B 就涉及到， 我哋就系正正将而家咧即系个功能相当分割咗嘅政府土地，包括咗界限街嘅游乐场啦，2个运动场啦，一个儿童游乐场啦，同埋一个苗圃啦，再加一条咧系亦都切割开嘅花墟径。咁尤其系咧喺呢幾個功能之間，而家如果大家落去行下咧，全部都係鐵絲網圍開曬嘅，佢哋之間咧就冇關係。咁同埋再加上呢個苗圃咧，係如果譬如話你要用咧，就係話你係報咗一啲班啊，或者你係去參加咗康文署某啲活動咧，就可以進入。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咧係全時間開放俾公眾嘅一個用途。咁而佢嘅位置咧，亦都正正咧係喺正旺角大球場嗰個正門嘅廣場前面咧，係有一部圍牆咧係頂住。咁我哋亦都見到呢個機會咧，我哋可以即係同康文署一齊咧去優化成個氛圍。就係話將來你喺旺角大球場睇完波出嚟之後咧，就唔係一個面對住一埲圍牆嘅一個即係屬於大球場本身自己嘅小廣場，而係咧直接連接咗入去咧，我哋提供到8800平方米或以上，即係大概90000尺以上 嘅一個大型嘅水道公園。咁而呢個水道公園附近咧，亦都係頭先你講個地盤 B 咧，係一個混合嘅商業住宅發展項目。 嗯， 喺個水道公園嘅周圍咧，就一邊你係可以直接連接到花墟道對面嘅花店。咁就正正亦都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方式咧，去改善呢個成個花墟嘅運作啊、經營啦、 啊， 同埋亦都喺我哋嘅新項目嘅地面咧，係可以提供到更多地鋪咧，係俾花墟嘅花店咧係再發展過去嘅。咁、 嗯、 喺我哋成個項目裏面咧，亦都即係頭先我講過呢啲多咗嘅地鋪啦，向住洗衣街同埋呢個水道公園咧， okay. 都係可以咧俾受影響嗰17% 嘅商户咧。是可以翻嚟優先翻嚟重置咧，係翻嚟咧係喺度經營嘅， 即係佢哋會重置喺地盤 B 嗰啲位置嗰度係咪？ 係啦，其實地盤 A 同地盤 B 咧，我哋都有一啲地鋪咧，我哋係歡迎佢哋咧係選擇翻嚟去再繼續營業嘅。 OK， 呢個稍後講，但我想搞清楚咧，先講地盤 B 咧，因為我見你哋都話。你哋話建議會一地多用嘅模式啦，會建設多用途綜合大樓啦，其實係包括係咪都係商住同埋而家現有地盤 B 入邊嗰啲體育館嗰啲係咪擺埋？ 我哋一地多用咧就係話商業住宅同埋咧政府設施。嗱，而家嗰個界限街嘅遊樂場係一個11人嘅足球場。咁咧，仲有咧兩個體育館嘅，咁仲有其他即係一啲譬如垃圾站啊等等咧，我哋全部都將會喺新嘅大樓裏面咧再重置，同埋咧係將嗰個標準咧再提升到去現代標準，因為而家兩個體育館咧都係一啲70-80年代嘅產物咧，我哋相信咧係我哋好有機會咧係可以將佢咧。是去提升到更加現代的設施的。 嗯，我想你即回應一下，出了你們這個計劃之後，我見到譬如本土研究社都有些質疑的，有好幾點我先講一下先。他就是說即今次是不是將一般市民的公共休憩空間呢是加高加密層層疊呢，這樣就變了將市區公園裡面呢用於即非休憩用途呢，這樣也都提到說那個社區康健中心今次都放在這個地盤 B 裡面那個多用途綜合大樓的嘛，會不會變相就是將即油麻地區一些居民那些社區的設施放在區裡面最外圍的位置呢，這樣我回應過這兩點先。 重要就是說我們正正是希望透過呢一地多用咧，係去重置翻呢一啲設施。正如我頭先講啦，所有呢啲政府設施咧，將來會喺度再俾翻，同埋咧係一個更加好嘅標準。之餘咧，我哋再俾多一個咧，地區康健中心。其實呢個康健中心咧，而家我哋正正咧係喺舊旺角街市大樓咧做緊一個翻新工程咧，係俾佢作為一個中期嘅一個地點，但係長遠咧，我哋就係亦都同衛生局再一路係有聯繫啦。我哋將來咧係會放喺我哋嘅地盤 D 裏面咧作一個永久嘅一個地點。咁其實因為個項目其實都係相當四通八達嘅，一方面我哋泊車咗之後咧，可以好方便嘅透過喺個項目裏面嘅一啲行人通道咧，連接住附近花墟啊、洗衣街啊，甚至去北面大坑東一帶。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喺個項目裏面咧，除咗呢一啲咁樣嘅行人設施之外咧，再有一啲喺成個油旺嘅研究裏面咧，我哋係希望加強佢同南邊咧太子道西嘅一啲聯繫，甚至咧希望將來個長遠規劃願景裏面咧係能夠接駁到呢個太子地鐵站。 OK， 所以都將來作為一個即係永久嘅康健中心咧，佢嘅地點咧係相當係容易達到嘅。 所以佢哋嘅關鍵就係咪喺最外圍啦，同埋話啲公共休憩空間喺度搭高係咪理想咧咁？ 亦都唔係搭高，呢度亦都需要澄清啦，就係話除咗我哋俾翻呢啲政府設施喺樓上之外咧，個地面我哋係整合曬而家頭先我講過完全分割曬嘅花墟徑啊、兒童遊樂場等等，同埋個花水渠嘅上空呢一啲咁嘅本來而家封閉曬嘅空間，將來俾一個聯合曬、整合曬。好好地接駁到附近嘅一個唔同地方嘅一個大型嘅水道公園，咁而呢個水道公園咧係有超過即係起碼咧係有8800平方米，亦都差不多係90000尺以上嘅。 另外佢哋提到一點話，而家界限街嗰個嘅遊樂場咧就話係全港 剩低五個公家人造草地曲棍球球場之一嚟嘅。 係係。 而家係咪會重置埋呢個位㗎？呢個 係啦， 係擺埋入去有個曲棍球場。 我哋同阿康文署一路係有聯絡。咁我哋都知道咧，呢個十一人足球場咧係即係相當重要。咁所以喺一個重建嘅期間咧，我哋係會喺附近咧，或者係其他地方咧揾翻一個替代嘅十一人足球場。即係令到呢個咁嘅運作咧係可以無縫銜接嘅。咁將來我哋喺呢個大樓上面咧，我哋會有一個即係提升咗高度嘅一個新嘅足球場。咁我哋即係當呢個新嘅足球場完成咗啦，能夠用到咧，我哋先至會係將嗰個臨時嗰個中期嘅足球場咧就搬翻過嚟使用。咁所以咧呢、okay. 方面我哋同康文署一直有緊密聯絡嘅。 臨時嗰個喺邊嘅而家係？ 而家我哋都有幾個選址，我哋會同佢再磋商。 即都係喺附近區，唔會去到好遠嘅。有冇話大概邊個位置？跟住梗係 唔同嘅地區都有，咁所以都要同佢哋再繼續磋商。咁都視乎一啲即係技術嘅規劃參考啦。咁所以都會同阿康文署繼續去研究嘅。 另外有一啲嘅意見啦，就包括曾經做過市建局董事嘅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喺社交媒體都提到啦，佢就話市建局過去譬如喺處理雀仔街啦、花布街嘅重建項目咧，都最後造成舊樓冇保留、行業冇保育嘅傷失，就話希望咧市建局吸取教訓，亦都話建議理事咧去到花墟了解一啲商户嘅需要啦，唔好用一個豐厚嘅賠償嚟買斷商户同埋買斷花墟嘅血氣，都形容而家嘅花墟咧其實係越做越好嘅咁。点睇佢呢个讲法呢？如果佢真系越做越好，有冇需要系市建局今次系出手做一个嘅重建？又好似坊间咁讲，会唔会因为咁样做反而会破坏咗原有花墟一啲文化呢？ 系明白嗱，咁我哋喺较早时候咧，其实都已经做咗一个即系调查研究，咁亦都访问咗咧60多个现时喺花墟嘅店铺，我哋听听佢喺附近有咩意见。咁首先就係話佢哋超過一半咧都覺得咧佢哋呢度咧係需要擴充嘅空間，咁所以咧我哋正正咧係喺我哋嘅設計裏面咧係預留咗更多嘅鋪頭，同埋咧連住鋪頭嘅空間咧係俾佢哋將來係成個花墟嘅氛圍咧係可以擴充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話我哋今次受到即係影響嘅花店咧，尤其是頭先講過喺地盤 A2 至 A5 咧，其實咧係喺成個花墟氛圍裏面咧係一啲比較狹小同埋即係細碎嘅地盤，咁所以我哋喺成個項目裏面咧，我哋會好小心地咧係保留住而家現有嗰個運作嘅方式。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我喺我哋嘅將來嘅設計咧，其實你都見到咧，我哋係會係去拎走咗花墟道對面同埋洗衣街對面咧呢啲圍牆。其實咧係將佢變成公共空間同埋地鋪咧，係令到成個花墟咧係嗰個氛圍咧係更加即係廣闊嘅。 但我諗個其中一個影響就係，譬如而家你係 A 二三四五嗰幾個地盤咧，嗰啲細嘅地盤，其實本身有一啲鋪頭喺度，嗰啲鋪頭走咗，究竟係咪會翻得翻嚟咧？都係未知數嘅咁啊！呢個係咪會影響到成個花墟本身？佢哋已經可能形成一個獨有嘅文化，所謂可能有啲亂中有序嘅情況，佢哋已經係自己喺做緊嘅啦嘛。有冇需要？ 我係會俾佢哋回遷啊！頭先正如頭先講啦，係我哋其實多咗好多地鋪咧，係向住呢個水道公園同埋洗衣街，咁所以咧，我哋將來咧係會俾佢哋優先翻嚟回遷翻嚟咧，係繼續營業。咁亦都同時咧，點樣去改善成個花墟嘅經營咧？頭先我喺嗰個講個調查裏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接近九成咧，係覺得嗰、那個附近嘅泊車嘅設施係欠缺啦，上落貨嘅設施係欠缺啦，咁所以亦都正如我頭先講咧，我哋提供一個大型嘅地下停車場咧，係會相信大大咁改善咗咧嗰個泊車同埋上落貨嘅問題。 不過頭先同阿賴榮春即係香港鮮花盆栽批發聯會主席傾咧，佢都話所謂譬如話人多或者人車爭路咧。的確有嘅，但可能只係講緊大時大節嘅新年，平時就完全唔係話真係多人咧咁緊要嘅咁，係咪有需要做一個咁，即係同你嘅睇法係咪有啲唔同啦？或者係咪需要做到一個咁嘅重建計劃去處理一啲嘅車流啊人流嘅問題咧？ 其實呢、這個整個重建計劃咧係一個整體，我哋相信咧係改善即係旺角東呢個花墟一帶。即係有一方面係一地多用啦，就係話提供更多嘅設施啦，同埋整合咗好多設施係令到市民受惠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個 在我們的即係調查裏面咧，我哋都聽到係真係嗰六十幾個嘅商店咧嘅一啲意見咧，我哋會喺呢個設計裏面咧係去回應，去盡量咧優化，令到佢哋將來嗰個經濟活力咧可以得以持續。 頭先你都講到話有啲受影響嘅鋪頭，日後都係優先可以翻翻嚟。進駐啦咁，但會唔會嗰個租金咧？因為佢哋都擔心，哇！租金會唔會日後都重建之後，可能成個高咗啊，甚至同附近嘅食肆要爭嗰啲鋪位咁，個租金又會搶高咗咧咁。 相信而家其實花墟嗰個租金咧都係已經反映咗，咁所以我哋將來喺新嗰、那個項目完成咗之後咧，其實都係成個花墟嘅氛圍嘅一部分，咁所以相信即係。新的店鋪咧，同現時嗰個地鋪咧嗰個分別咧，個租金方面咧都不大嘅。 最後花少少時間，咁咪講下，其實重建嗰個地盤都幾近旺角大球場嘅，會唔會喺個工程期間都會影響到一啲嘅體育賽事啊等等嘅？ 嗱，其實好好笑嘅，而家咧喺大球場出嚟咧，就正門佢有個廣場，個廣場咧有兩個好細嘅出口咧，就係通往一條好窄嘅花墟徑啦，同埋咧呢個花墟道。咁其實佢本身呢已經係俾嗰個苗圃嘅位置呢係隔開咗，佢本身已經相當獨立。咁所以我哋先喺呢個苗圃同埋連接住附近喺地盤 B 嗰度呢做曬一啲即係整合啊重建規劃之後呢，將來開放返出嚟呢係一個喺大球場你去睇波呢係一個即係好好多嘅一個經驗嚟嘅。 Okay. Oh. 就係話你而家將來喺大球場行出嚟呢與其是而家望住一埲圍牆咧，就將來就係一個直接連接住一個即係九萬尺以上嘅一個水道公園嘅一個公共空間，而呢個公共空間咧就係、是、接駁住正正係南邊花墟道嘅花墟一帶，咁你可以好方便咧去，其實就係增加咗人流咧去花墟度買花，咁而亦都係喺北面咧，我哋個一地多用之下呢、 okay. 個即係綜合大樓。是有很多地铺，有餐饮，有商业，系啦。 好，唔该晒麦中杰，同你倾到呢度。2024年3月18日，陈茂波称将迎来第二批重点企业落户，连同第一批企业将投资超过400亿元。 14个月大女婴与包姐感染麻疹，上月曾到访泰国。 小巴元朗撞到多车后不顾而去，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普京得票率超过8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花墟道嘅发展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都涉及到一啲嘅现有嘅铺头啦，都会系受到呢个重建嘅影响啦。咁18723咧，讲下你对于花墟嘅一啲发展嘅睇法。18723。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系涉及到博爱医院咧早前一宗嘅医疗事故，就是、一名59岁嘅女病人嘅活组织样本咧，就系、是、同另一名70几岁癌症病人嘅样本咧系混。集咗，咁啊导致个化验嘅结果出错。59岁嘅呢名女士咧，就接受子宫输卵管同埋卵巢嘅切除手术之后，再复检咧，先至发现咧佢系冇癌细胞嘅咁。博爱医院方面咧就提到啦，就话被切除子宫嘅呢位女病人咧，早前咧因为停经之后咧系阴道出血，喺今年1月咧去到博爱医院嘅日间妇科中心求医，并且同日咧系抽取咗子宫活组织化验，进一步系诊断同埋制定。这个治疗方案，化验结果就说他是有子宫内膜癌，医疗人员制定治疗方案，安排在2月就做手术，将病人的子宫、卵巢和输卵管都是切除，在手术之后就做一些分析，就未发现有癌细胞，就最终发现那个化验结果是有严重的偏差，而两名的涉事化验人员就说是现已休假，并且是会调离职位，院方也是就着事件致歉嘅。18723一讲下呢次嘅医疗事故，涉及到一名嘅女病人，最终验到系冇癌症嘅，但系就已经系切除咗佢嘅子宫同埋两边嘅卵巢等等嘅咁。成个化验嘅过程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出错喺当中嘅咧？咁18723一又请一位嘉宾一齐倾啊！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萧乐文。 你好，李慧珍，讲下今次呢个事件嘅关注点先。你自己都作为一个化验界嘅人士啦，点睇今次呢件事？点解会出现呢一方面嘅出错？可能系边一个问题嗰度系睇到反映到嘅咧？ 哦，呢一次咧，其实系属于一个个病理检验啦。个程序咧，主要就系话啊，我哋找到如果是个病人有啲临床病征，咁我哋就怀疑佢啊系咪生癌啊咁啦，咁然后就会喺佢嘅身体话怀疑患癌地方咧，攞咗一块嘅组织出嚟吓，即系啲一块肉啦，好简单啫。咁然后呢块肉咧，就呢块组织就会攞去咧做一个切片检验。切片因为我哋会切到好薄好薄咁，然后病理专科医生咧，咁切片嗰度都系化验师做，然后病理医生咧最后咧又会即系话会观察呢块切片上嘅细胞，睇有冇啲异常嘅细胞喺度。咁如果有异常嘅细胞，就好似咁哦，有啲癌症、哦，可能系咩癌症啊？咁呢啲咁咧，呢个结果咧就提供翻俾临床嘅医生做一个临床决定。诶，究竟我哋下一步点做啊？系咪做手术啊？亦话有冇其他即系如果唔系咁差嘅，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选项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涉及一份病理报告嚟嘅。咁病理報告呢，咁呢度就其實我頭先提及過啦，咁我哋會喺嗰個攞組織嗰度啦。咁曾經呢之前喺另外一間醫院呢攞組織嘅樽呢，哎呀原來俾第二之前已經用過冇懷疑到，咁所以擺錯啲病人嘅就組織入去，咁當然呢個會引起一個錯誤嘅風險啦。咁而喺切片嘅部分，咁基本上都涉及人啦。喺涉及人嘅地方，我哋都要好小心嘅吓。究竟啲程序有冇跟住啦，或者个过程有冇咩事件发生？咁通常咧，我哋就对于检验人员嚟讲咧，呢啲即我哋个流程管理好重要啦，系唔应该吓正常情况系唔应该咧喺度有嗰个血嘅咩乱啊，叫乱咗咁情况。咁嗰个实情系未，嗰个详细细节系未讲嘅，佢大概咁样啦。咁所以呢啲咧都可能系一啲问题出现嘅地方。 即系听落譬如你话先过往嘅事嗰啲樽啦，即系可能用过又唔知道原来用过嘅咁。但系今次你自己估计呢一个机会大唔大咧？所谓涉及呢啲人为因素嘅机会大唔大？定系有其他所谓嘅环境因素嘅影响？可能系啲咩咧？尤其是头先你讲啦，过往都发生过呢啲啦。理论上系咪应该有啲嘅指引系杜绝咗呢啲同類嘅錯誤係發生嘅咧？咁仲有乜嘢其他原因可能嘅？ 冇錯嘅，其實咧，依家現時嘅科技啊太先進啦，亦都咧太敏感啦，好容易受到啲嘢影響。咁咧一個化驗室做得好唔好咧，我哋就係針對住佢嘅質素同埋佢嘅穩定性啊。你話你好準冇用喎，如果你啲穩定性唔高，成日失誤嘅，咁就係死火啦，係咪？咁你好穩定，但係唔夠準又唔得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睇所謂嘅人機物法環，即係人咧做嘢嘅人合唔合適啊？有冇受過相關訓練啊？啲機器有冇好合適咁維護？會唔會啲機器出咗問題引起咧？或者啲物料咧，有啲時候過咗期，或者有啲缺陷，咁都係有危機。咁其次嘅方法，好似新冠嘅時候，以嗰啲快測同啲核酸檢測存在住好大嘅準確性同敏感度嘅差異嘅。咁或者環境咧，譬如啲温度、濕度，甚至咧工作空間太狹窄咧，有時都會引起呢啲嘅。咁究竟佢呢次個呢啲都係我哋一般運作嘅化驗室咧會睇到關注嘅部分，但係邊個部分？即係邊個部分出錯咧，就要再深入去睇嘅。其實就做呢啲化驗就好似射箭咁樣啊！我哋睇見啲世運會咪奧運會射箭啊！咁我哋都希望咧，每一箭都射中個紅心啦。當然唔使諗啦，係咪人命嚟噶嘛？咁但係原來就有好多頭先我講嘅原因，佢係有啲係受控，有啲係不受控，有啲係未必即刻知道原因咧， okay. 會導致佢可能咦？我射唔中紅心，射九環啫，或者射八環，有啲會唔會射？一陣風吹咗個隔離咧，咁呢啲就好呢次咧，咁睇嘅結果就即係吹咗個隔離啦。 你中紅心嗰個係隔離個紅心咁解嘅啫，咁係導致咗個醫療上面嘅，即係個醫療診斷上面一個錯誤嘅決定、 okay. 就係呢啲咯。 頭先你講咧，你頭先講好多唔同因素，譬如機器啦，嗰啲物料有冇缺陷啦，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嘅穩定程度啊，或者即係所謂準唔準啦。但係咪會令到一個冇癌症嘅人會被驗到有癌症咧？頭先講呢啲因素，定係呢一個嘅結果，好大機會都係同人為嗰個因素有關係。 嗱，頭先我講人啊嘛，人咧同法都有關，人就係話啊嗰陣時做嘢嘅人啦。究竟他有没有跟按照相似即是对应的程序去做啦、 嗯、 有没有很小心去做啦，那这些我们每日都需要的，我们做化验人员每日都需要这么小心去做一样东西。那同埋有时候我们的环境都会，譬如说工作空间很狭窄，或者那天呢他样本多到他可能又做即是说受压，咁啊，可能心急想做快，會唔會因為咁而導致某啲程序咧？呢啲都係一啲可能性嚟嘅。所以頭先我講啲個個都會引起，咁就係、是、所以就好似你成日支箭，哦大風又會弄令佢歪咗喎。你把弓咧，或嗰支箭平衡得唔好又歪咗。其實一個化驗嘅結果咧，就唔係一加一咁直接咁簡單，佢真係受好多嘢影響。所以每一個人每一次做化驗，我哋都要提高到最高嘅警覺。去做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會有會帶嚟嗰個化驗結果上嘅失誤噶啦。 嗯，好，我就想引述一下院方嗰個説法啦。佢就話初步檢視咧化驗子宮活組織嘅一個流程嘅記錄啦，同埋閉路電視報告片段之後咧，懷疑喺處理化驗樣本期間咧混雜咗另一個癌病嘅病人嗰個嘅化驗樣本啦，咁啊導致嗰個化驗結果有異啦，亦都提到咧話涉及咧事件咧不涉及打爛樣本瓶。當時都有用到獨立的樣本鉗，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原因喺又用獨立樣本鉗，又冇打爛個樣本瓶，但又可能混雜到，點解會有個咁嘅交雜嘅過程喺當中嘅咧？ 嗯，嗱，如果係就住個結果嚟睇，咁呢個咧，佢哋嗰個係個當初嗰、那個嗰、那個公佈都講咗啦，係樣本上面嘅問題啊嘛。咁、如果樣本如果唔係好似上次咁用咗使用過嘅容器而導致嗰個污染咗嘅，咁就可能就會跌咗落去頭先講喺切片部分有嗰個程序，咁可能喺嗰度咧出現咗個問題啦。咁如果真係喺個地方出現問題咧，咁我哋都要懷疑究竟係人嘅方面啦，定係其他方面啦。咁其實咧，經過即係呢啲步驟都每日做，唔係話啊今日做好耐都唔會再做。其實咧喺呢個組織檢驗係一個好常見嘅檢驗嚟嘅。咁佢哋咧都有特定嘅程序去做噶啦。咁你見啦，佢日日都做緊。咁、那個個 sample 都冇錯，咁點解呢個 sample 錯咧？呢、這個樣本會出咗問題咧？咁即係如果係同呢個操作有關，當然我哋大家都懷疑，會唔會係當時做呢、這個個步驟嘅時候咧，有其他嘢影響咗咧？呢、這個 可以有啲咩影響？如果日日都係做有做啱嘅時候， 嚇嗱，咁我哋去睇咧就會。如果你當呢個係個失誤啦，因為我哋如果最後揾到呢個係失誤啦，咁我哋就會睇呢個係一個系統性嘅失誤啊，定人為性嘅失誤？系統性就話好似之前哦個樣本樽咧，我哋用完冇掉喎，第二個人嘅樣本又放咗落去，咁啲啊係即係話呢啲啊，你要做一啲流程，希望咧佢哋將呢啲機會減少，咁從個系統咧去改善減少呢啲失誤，呢個系統性。但至於咧，另外個人為性嘅失誤係最複雜噶啦，因為咧人咧，大家知道啦，你嗰日狀態又有唔同啦，或者啊，可能有個替間嚟咗，等等等等嚇。咁人嘅對我哋化驗室嚟講咧，人嘅失誤咧係一個最其中一個最小心嘅議題嚟嘅，因為人嘅失誤佢亦都可以分成兩款啦，一款就係佢盡曬力噶啦。佢好盡力跟個程序做，而某啲地方佢出咗錯，咁呢啲就叫隨機人為失誤，呢啲好難避免嘅。一路我哋做呢啲都會面對問題，但係另外一種咧就唔係啊，佢冇好好去做呢樣嘢，冇認真做呢樣嘢嘅，咁樣咧而因為佢嘅態度而引致失誤， 就係個態度問題啦。呢種咧就叫可能係屬於專業失責啦。咁呢一兩種嘅失誤，對我哋咧即係作為個化驗室嘅管理者咧，有唔同嘅理解嘅。人為隨機失誤咧，我哋會睇翻點解會造次啦，係咪盡咗力啦？咁有時就好似射箭咁，受好多其他因素影響， okay. 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係因為你嘅態度唔好，求其射，因為射錯引起人哋人命關天，咪講緊每個化驗都涉及人命。咁如果因為你嘅態度唔好，呢、這個就失責啦。我哋叫做唔係失誤啦，失責咧就要揾原因去對公眾有交代啦，咁、 okay, 就有呢啲唔同嘅情況啦。 我想問而家咧，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係咪會即係處理到呢一類型嘅可能涉及到，如果啊真係人為失誤涉及到個化驗師嘅，係咪會有一啲嘅懲處係會向佢哋做？ 嗱，佢咧點解會有個所謂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咧、 嗯？ 就因為大家知道呢啲醫療報告咧，真係人命關天，咁我哋點可以做好佢咧，咁政府喺92年法例成立嘅時候咧，就有個佢嗰個取態就係話，我要管理好呢啲人。啊，佢化驗室咧，因為處理好多我哋未見過嘅嘢啊嘛，咁佢好難去。當時就個角度就唔係管理化驗室，管依家就管理人哦。你聽佢受過訓練啊，你一定要盡責。你唔盡責就好似醫生咁啦。哦，你嘅失誤咧有機會導致懲， okay. 即係我哋嘅懲處嘅。咁如果懲處方面咧，咁如果有投訴，咁我估佢都有機會有啦。咁大件事有投訴咧，呢個投訴就會呈交俾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咁佢咧就會做一個初步聆訊，睇下喂呢、這個係咪真係我哋可以理解㗎？這個係咪有？是不是真正一个可成立的投诉，如果成立呢，他就会给个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去做一个我们的调查。 Okay. 其实个过程就好像法庭一样啦，你要举证啦，话他错，因乜嘢原因做得不好啦，而违反了什么法例、 嗯、 而他亦都有一个对应的去解释的空间。 Okay. 然后个委员会就会用去，因为呢啲系专业嘅嘢啦，一般人比较难理解。咁、嗯、去睇下啊，呢、這个系咪构唔构成我所谓专业嘅失责啊？咁样去睇咯。如果专业失责嘅话咧，佢有几个惩处嘅层次嘅。通常第一个咧就系当然系谴责你啦，即系喂你咁做嘢唔掂。第二个罕见啊，喺憲報上面咧罕见嚟谴责你啊，重咗啲啊。第三咧就可能。停你牌啦，哎，你唔好做半年啦，唔好做一年啦，咁样啦，啊，或者最后直情停你牌啦。咁呢个同医生嗰、那个那个情况有啲似嘅、 嗯， 都系会经过呢、這个，所以个委员会去评估呢、這个，如果万一有个错失，呢、這个错失系咪我哋接受预期到，或者应唔应该， okay. 或者系咪一个专业犯错咧？如果专业犯错，就会有对应嘅惩处啦。咁解。 好，唔该晒李慧振，同你倾到呢度。李慧振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啊，请多位嘉宾一齐倾。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点睇今次博爱医院呢个医疗事故？ 我谂绝对系一个不可以接受嘅医疗事故啦。因为涉及到就系一个病人佢本身咧系冇嗰个即系子宫内膜嘅癌症嘅，咁啊被判为系有，以至到。佢要整個子宮啊、婦女嗰個生殖嘅組織都要切除，咁呢個係接受咗一個原本係即係唔需要承受嘅一個手術咧。咁呢個對於病人嗰、那個身體傷害啦，或者心理上面嗰個創傷都係大嘅。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呢、這個事故絕對係不可以接受啦。咁我諗頭先即係各位嘉賓都講咗分析咗即係成個嘅情況啦。咁我諗簡單講，其實就係係一個系統因素啊，亦或係人為因素啦。咁系統因素嗰、那個問題咧，就早年其實15年嘅時候都有另外一宗類似嘅醫療事故嘅。咁當時即係經過都係講緊一啲樣本組織係污染咗另外一個病人嘅組織嗰、那個樣本，咁所以咧就導致到病人亦都係接受咗一個不必要嘅手術。咁經過上次之後咧，就似乎有啲嘅系統啊、程序嘅問題咧，都提出咗啲改善建議。咁咁似乎即係係咪今次事故係仲有啲嘅系統嘅程序上面嘅風險數未上次未發現到，而今次出現咗咧？抑或係有人為嘅原因冇跟足一啲嘅醫療程序去做又或者係？那個涉事的化驗師 唔熟悉、唔熟習嗰個程序咧，咁呢個就仲要再等個根源檢討委員會嗰個調查結果先至可以再講得到啦。 嗯，彭局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講，究竟係系統定係人為因素，或者事件仲有啲咩要再交代咧？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市建局启动旺角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鲜花盆栽批发联会主席赖荣春话，暂时未知赔偿或补偿方案。據他了解，市建局明晚會相約業主和租客開會，交代相關安排。賴榮春說，他的花店在花墟已經經營33年，支持收購計劃改善花墟一帶環境，但他關注在重建的10年內怎樣向商戶作出補償。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劉振剛說，今次計劃要收購的業權不算太多，但項目的發展規模大。他說本港普遍認為超過50年樓齡的樓宇較為適合重建，尤其一些業權較分散的舊樓，如果將這些老舊樓宇重建，對整個城市面貌和土地運用都有裨益。多間本地大學都表示有意開辦醫學院，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說，絕對贊成本港需要培訓更多醫療人才，但同時必須考慮資源是否足夠，特別是教學人手方面。他說要訓練出好醫生，臨床培訓非常重要，但現時本港的臨床教學人員缺乏，不論醫學院或醫管局都已經積極用各種方法挽留和招攬人才。趙偉仁接受本台專訪時指出，醫學院近年不斷招聘人手，但同時有一定流失，此消彼長下，未見人手有大幅增長。即使想從海外招聘人才，要顧及的不單是醫護人員本身，還要顧及對方的家庭和住屋需要，這些都是挑戰。警方說，本港去年發生1394宗虐兒案，較前年增加超過一成二，當中大約一半虐兒案涉及性侵犯。在兒童性侵案中，有45宗是與網上結識不良網友有關，網絡活動引起的兒童色情物品案就有44宗。警方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高級督察陳幸明說，網絡性陷阱越來越多，例如不少交友程式的閱讀即刪功能，令人誤以為發送私隱照片後不會留底。警方臨床心理學家馮浩堅說，所謂網友很多時會不尋常地向受害人虛寒問暖，減低兒童的戒心後，有使他們拍攝裸照甚至相約見面侵犯。警方將在今月21日舉辦保護兒童免受性威脅研討會，探討如何有效預防和打擊兒童網絡性罪行。南韓今日起一連三日主辦第三屆民主峰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出席，是他相隔四個月再次到訪南韓。韓聯社報導，布林肯今日將同南韓外交部長趙對列舉行午餐會，並會見政府高級官員，下午轉往菲律賓。報導說，民主峰會由美國總統拜登主導成立，今次是首次在美國以外地區由南韓單獨主辦，今日將舉行人工智能、數碼技術及民主主義相關的部長級會議。布林肯等30多個國家的政府部長級人士將在會上發言，明天將進行公民團體主導的主題討論和研討會等活動，後日將以視像形式舉行首腦會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霧和一兩陣微雨，氣溫徘徊21度左右，吹微風。 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32点，升17点，成交金额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2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0.25元，跌7.5元；腾讯控股284.8元，升1元。阿里巴巴72.05元，升1.5元；美团90.6元，升2元；理想汽车143.9元，跌3.4元；顺义光能6.13元，跌6仙；中国平安35.25元，跌咗3毫；理想汽车143.9元，跌3.5元；百胜中国329元，跌7.8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05元，跌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2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55，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545点，升838点。港金报2012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2点，买入价最新2153.09美元，卖出21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海丰园。咁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海丰园。咁跟进翻较早前反方向，亦即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依家龙尾咧去到东港中心噶。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民安队咧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而家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澳海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碧街。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圣安当去油塘。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中大医学院前院长陈家亮医生。好开心加入精灵一点这个大家庭，由医学界跳入传媒界，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医疗知识深入浅出，带给听众不同的医学健康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记住听啊。 人生有些选择很简单，有些很重要，有些人没得选，但是你有。不要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2-3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揀屋企人定揀支烟？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2024年3月18日，陈茂波称将迎来第二批重点企业落户，连同第一批企业将投资超过400亿元。 14个月大女婴与包姐感染麻疹，上月曾到访泰国。 小巴元朗撞到多车后不顾而去，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普京得票率超过8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国外医院上个礼拜公布的这宗医疗事故，讲到一名50多岁的女病人的活组织样本和一名70多岁的癌症患者的样本是混杂了，导致到这个59岁的女事主被诊断患有子宫内膜癌，及后亦都做手术将她的子宫、卵巢和输卵管切除。在做完手术之后，院方才证实她是并没有患癌的。继续跟彭鸿昌谈谈，彭鸿昌就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就着今次这个事件，你觉得还有些什么是需要再交代呢？还有你刚才都讲到，其实过往是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包括在2015年的东区医院的，当时也有一些建议的。今次有没有见到事件之中是不是做足了这些建议呢？ 我想上一次事故之后就即係我諗成個化驗程序咧，就有幾個步驟啦。即係第一就要確認嗰個病人身份啦，嗰、那個樣本同其他嘅樣本咧，即係喺成個由即係儲存啦，到去準備個樣本，到去進行切片即係分析咧。其實最主要就係你要分清楚邊個樣本係屬於邊個病人，即係中間亦都唔可以混雜咗，同埋咧就係即係有個污染。如果污染有可能係程序上一啲工具器材或者係人手，即係有機會將啲樣本污染咗，亦都另外就係個環境可能亦都有啲污染啦。即係我諗盡量都係即係要獨立地去分開每一個樣本。咁我理解就上一次東區醫院個事故咧，其實都係即係提出呢啲咁樣嘅建議嘅。譬如話要處理嗰啲樣本要獨立去儲存啦，嗰、那個工具咧或者係即係所用嘅嗰個鉗咧嚇，係要都係要獨立去使用。咁即係嗱，今次事故有冇跟足曬即係自上次之後所定嘅呢啲嘅程序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等個調查委員會再問翻清楚當時負涉事嘅化驗師咧，先至可以即係確實咁理解到係咪按照曬嗰個程序進行啦。如果係按照曬個程序去進行㗎啦，咁仍然都有問題咧，咁當然呢個就喺個程序上仲有啲地方係會出現風險，而點樣可以再避免啦？但如果係冇跟足個程序進行嘅，咁呢個就即係顯示一個人為嘅因素啦。咁點解個化驗師佢冇跟足個程序咧？係佢唔知道唔清楚，呢個就培訓上要再去即係跟進啦。抑或係個態度係疏忽啊？即係唔覺得係一定要跟足曬嗰個程序去進行。咁呢個就係即係涉及到個態度嗰個問題啦。咁會唔會亦都有可能就係、是、因為嗰個樣本數目太多啦，即係工作量太大啦，咁變咗有啲嘅程序咧，就即係為咗慳減嗰個時間同埋功夫，咁咧就即係知道都唔去做啦。咁呢個就係人手上問題。咁我諗都要等個委員會即係進行個整體嘅調查之後咧，先知道喺邊一方面出現問題，而喺需要邊一方面咧就再加強。 成個過程要再多啲嘅調查，先至了解一啲細節啦。不過講翻今次嘅事件啦，院方都話即係涉事嘅病人最初喺博愛醫院求醫咧，已經做咗子宮頸超聲波同埋子宮內膜檢查啦，而收經之後出血咧係屬於患癌風險因素。咁亦都提到咧話病理報告係最精準同埋仔細嘅黃金標準，咁所以就話醫學團隊確信病理報告嘅真確性。其實睇翻今次事件，病理報告的確係有一啲可能出錯嘅風險因素喺度嘅。所謂嘅黃金標準係咪真係咁精準咧？或者喺呢啲事件發生之後，其實個病人如果真係見到咁，就算個病理報告係驗到佢係有個癌症，係咪應該都要再做一次嘅復檢，或者佢哋個病人係咪應該都仍然可以帶有一啲嘅質疑，再去做一啲再檢驗，係確信係咪真係有癌症，有冇需要咁樣咧？又 講分兩個部分咧，即係如果喺嗰、那個醫療專業上面咧，當然我哋都唔質疑話 醫生在個臨床上他那個判斷，那臨床的判斷包括就是他當時個病人有沒有什麼病徵症狀是令到醫生有懷疑是屬於癌症腫瘤，跟住就再做一個活細胞組織的抽取去檢驗。咁我諗即係以往大家都唔會特別啊，即係覺得嗰個組織化驗呢係會有個錯誤嘅可能性嘅。雖然過去15年嘅時候或者再早年呢都曾經發生過一次。咁不過我相信喺醫學界之中呢都傾向係或者絕大部分都相信嗰、那個細胞組織嗰個化驗嘅結果。不過我諗即係今次事故呢亦都即係再提醒一次醫學界朋友呢，就係、是、其實大家以為係一個黃金嘅標準準則，其實亦都有可能是有一個即係錯誤發生的機會嘅。咁呢個都是在臨床工作的時候作出個醫療判斷咧，唔好完全盡信啦。不過你唔信亦都好難去運作嘅，因為日常工作你真係要靠呢啲化驗嘅結果去即係協助判斷。咁我諗只可以講就係、是、即係將個病人整體嘅臨床狀況再加上呢啲較為客觀嘅即係化驗嘅結果，就再作出一個判斷。咁呢個判斷呢其實去到另外一邊就是個病人嗰個角度呢，其實應該都要同返個病人去即係清楚去交代。等個病人佢清楚明白知道嗰個情況啦，然之後佢自己亦都可以再做一啲考慮，譬如話係咪再需要搵多一個所謂第二嘅醫療意見呢，譬如話再去透過另外一啲嘅醫療團隊去再做多一次咁樣嘅檢驗啊，再去判斷。又或者即係起碼你都要等個病人知道啊，原來都有所謂即係錯誤嘅風險啊，或者係機會嘅，咁起碼就唔會話即係完全做曬之後先至知道啊，原來出錯咗。咁我諗嗰個心理上面打擊呢個都會係比較大咯。 OK， 好，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昌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講緊今次博愛醫院呢個醫療事故咧，涉及到一啲嘅樣本搞咗一啲嘅混亂啦，出現錯誤啦，導致一個冇癌症嘅女士就係喺手術之後先至。冇癌症嘅女士咁就被診斷為有癌症，到到手術之後先至發現其實佢係冇嘅，並冇患癌嘅咁。1872311，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斯特蘭頓大學曾經進行一項調查，發現超過60%嘅人冇辦法堅持佢哋喺新年嘅時候制定嘅年度計劃。調查結果令我啲驚訝，居然只係得60%，真係咁少咩？點解我哋難以改變？這個就係所謂嘅習慣成自然，習慣係難以改變嘅。心理學家丁恩喺《其實你一直受習慣擺佈》一書裏面指導我哋點樣改變習慣嘅方法。佢解釋習慣係點樣自動化嘅，並且成為一種對特定行動嘅無意識操作。 作者写到，哪怕在我们清醒地生活的时候，亦都至少有三分一的活动是由无意识驱动的。在自动驾驶模式之下，我们不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就惯性地持续行动，这些行动就是习惯。 你需要通过找到合适的条件情况去执行想养成习惯的行为，这个是一种如果 X 就 Y 的想法。换言之，假设你想减肥，你大可以设定如果我要落楼，就会行楼梯。如果在晚饭之后的时间，就不会打开介绍美食的视频，等等等等。 你需要重复你的行为，因为重复会导致自动化。养成习惯是一回事，戒除习惯又是另一回事。作者指出，习惯提供了一个安全区，但是亦都是一种很难逃脱的囚笼。 你必须先要有意识地去察觉自己的坏习惯。好消息的是，坏习惯往往比好习惯明显。丁恩的建议是，我们要尝试自我控制，但同时接受自我控制的短暂失败。自我控制就好像一块肌肉，训练可以让它变得更强大。而当你沮丧于又一次自我控制失败的时候，请记得这个是训练的过程，而你的控制力将会越来越强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其实你一直受习惯摆布，作者杰若米丁恩，由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私人屋苑智能厨余回收桶试验计划有一个启动例咧，早前喺蓝田举行咧，就话见证首批嘅呢啲智能厨余回收桶咧，系去到一啲嘅大型私人屋苑嗰度可以用咯。呢个计划其实系点咧？就为一啲合资格嘅大型私人屋苑咧，免费提供咧可以具备呢、这个防呢个螨啦，同埋呢个除味装置嘅呢啲智能厨余回收桶啦，帮佢安装埋啦，维修保养服务啦，系为期两年嘅咁。喺上年十二月底咧开始接受申请啦，咁啊去到三月初咧就话已经收到超过100个嘅屋苑嘅提交嘅申请，咁啊环保署都话正考虑啦，将呢个试验计划咧系扩展到咧俾一啲。1000户以下嘅私人屋苑都可以申请，因为原本有个门槛咧，就要起码要1000户先至系申请得嘅。咁但系未必个个屋苑都去到咁嘅户数啦，咁等等嘅咁。请你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观塘区区议员柯创成，亦都有蓝田汇景花园业主委员会主席林日明。两位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系先请 萧生，早晨， 早晨，早晨，先请柯创成讲下先，因为而家咧就我见话观塘区嚟讲咧，48个智能厨余回收桶，咁啊根据环保署环境局嗰个数字啊，咁有冇睇到话区内其实街坊喺处理厨余方面点咧，同埋对于呢个计划方面系咪都多屋苑系想参与嘅？ 其实整个计划咧，我哋啲屋苑啊，或者我啲居民咧，都好积极配合同埋支持嘅。我自己见到咧，其实观塘区嘅组合咧，都分别嚟自有公屋啦、有居屋啦，以至乎啲大型嘅私人屋苑啦。我哋走访佢哋嘅时候咧，其实佢都觉得要适当处理好厨余咧，系政府一定要多啲互动同埋帮手嘅。以今次汇景花园为例咧，其实系一个好突破同埋好前卫嘅做法啦。佢都能够同环保署一齐拍档咧，就系喺屋苑入边咧安嗰啲厨余机。我哋问嗰啲街坊嘅，佢话其实有厨余机嘅话咧，佢哋更识懂得咧，将一啲嘅厨余咧做好回收。以往冇厨余机咧，佢哋通常咧就可能就摆埋落啲家居垃圾度咧，一次过抌咗佢。咁相对嚟讲，呢个垃圾量又会多咗。咁但系而家已经安装厨余机嘅公屋或者大型私人屋苑咧，其实佢哋都有个习惯咧，将啲厨余咧系喺晚间啊，或者譬如食饱饭落去散步嘅时候咧。或者晏晝啲姐姐咧，都可以將佢咧送落廚餘機度咧，既可以賺取積分，亦都可以咧就即係進一步咧將一個叫做垃圾咧做好分類嘅工作，所以普遍咧係非常受歡迎嘅。小浪文， 但係有冇反映？因為其中一個申請資格咧，就係而家話啲屋苑嗰個總家庭户數要唔少過1000户啊嘛。有冇聽過區內一啲私人屋苑易唔易達到，或者呢個門檻難唔難做到咧？ 嗱，以喺觀塘區為例咧，我自己睇到其實都有若干屋苑咧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能夠將呢一個門檻再放寬嘅話咧，我諗係進一步能夠加強咧推動呢個廚餘回收嘅工作啦。咁我哋都問過一啲嘅即係想參與嘅屋苑嘅朋友嘅。咁第一佢就話：喂，我大型屋苑，咁我符合資格啦，我就要去申請啦，要填表啦，或者要同環保署聯繫啦。咁啊，經過一輪嘅程序啦。咁呢啲暫時未符合資格嘅户數嘅朋友咧，其實佢都蠢蠢欲動嘅。佢都透過我哋咧同環保署去反映咧，係咪可以將個門檻進一步降低？咁其實今次環境及生態局咧能夠將呢一個廚餘嘅門檻降低咧，我相信係有助推動咧整個廚餘回收嘅工作嘅。 佢哋都話即係諗緊啦，係咪可以將呢、這個1000户呢個門檻咧係擴展到1000户以下嘅，或正考慮嘅咁。又同阿林日明傾下啦，林日明就係藍田匯景花園業主委員會主席啦。咁暫時睇到係咪因为我见话每500户就分到1个嘅智能厨余回收桶嘅，你哋屋苑分到几多个？可唔可以讲下？ 我哋暂时分得8个啦，系啦。 够唔够咧？ 屋苑有4112户咯， 所以都500户一个啦。你自己觉得够唔够啊？咁样计法？ 其实咧，我就我当日开幕礼咧，都同阿局长、处长讲咗啦。其实我哋暂时应该系争一个到啦，系。因为点解咧？有一座系单丁17座咧，佢系露天嘅。如果嗰度冇咧，都要。入晒雨淋过去16、15座边去放厨余嘅系啦。 所以数量上面暂时咁样分配，你自己觉得足唔足够，或者喺算唔算运作咗几日啦？呢、這个厨余回收桶嗰、那个运作系点咧？ 运作咗由呢个上次14号到而家，大约系啦几日到啦吓。咁好畅顺嘅系啦吓。 有冇话啲街坊反映话？即係操作啊，點樣用呢個回收桶啊，或者個設計上面如何咧？係咪真係冇嗰啲臭味整出嚟？即係嗰個用上面用法上面有冇話反映啲咩咧？ 嗱咁樣嘅，佢臭味冇嘅，但係你話運作有冇困難咧？其實我哋喺上年大約三月度啦，就副處長過嚟咧，就有一部咧就叫做環保即係廚唔係廚餘啦，即係嗰啲紙啊、漿啊啲啊，就呢、這個智能回收桶咧喺度噶啦，其實都係用一個咁嘅 QR code 都係用開嘅，咁我哋。廚餘都係用呢個 QR code 嘅，所以冇問題。加上咧，就我哋喺2016至2018年嗰時咧，我哋已經係用緊環保資助個廚餘機嘅啦。其實應該都係駕輕就熟咯，咁啊應該唔會大問題啦。 操作上未必好難，但係住户意識咧，即係肯唔肯用呢啲廚餘回收桶咧，多唔多人用咧？又 嗱暫時咧，因為我哋分到大約廚餘分桶裏邊咧，會俾一。那个桶落嚟咧，装落去咧就暂时得1000个，暂时未够用。咁我相信如果分派到4112每户一个咧，攞个桶落去咧就应该冇问题嘅。咁你话有咩反应咧？就系因为啲老人家咧就唔识用 download 啲 app 啊，咁变咗如果个厨余收桶咧改善呢一样嘢咧就会可能好啲咯。 点样改善法？即系唔用个 app， 但 系 都照 用 到可以。 如果老人家就可以揿掣啊，佢可以自动打开啊。咁樣咧，咁或者派張卡俾佢啊，咁如果唔需要儲分，佢都可以倒落去，咁咧就會方便啲咯。咁當然啦，我哋用開喺呢、這個紙張啊啲嗰、那個環保箱嗰啲用開嗰啲咧，有曬 app 咧，根本上就已經係嗰啲係紙張啫，呢啲係廚餘咧，咁啊就已經駕輕就熟，我哋不嬲都用開嘅，咁就冇問題啦。 喺申請喺屋苑啦，可以有呢個嘅廚餘回收桶啦，去到落地啦，成個過程其實耐唔耐，或者係難唔難咧？申請嘅過程方面 係申請方面咧，可能我哋同環保署其實溝通咗都差唔多由2016至2017到而家都8年啦、7年啦，咁就不嬲都有緊密嘅合作同埋呢個接觸嘅。咁當佢呢一個廚餘回收機未開始時咧，我哋都以即係上一任黃錦星局長咧都有透露過呢個計劃，咁我哋都話咧，我哋係會極力參與嘅。咁當然啦，佢一申請，我哋已經入咗紙噶啦。咁就慶幸啦，即係環保署都係即係首批都俾我哋提屋苑啦。咁我哋係覺得就難度唔大嘅。咁都好多謝環保署，即係係啦，非常配合我哋啊，多謝佢哋先。 另外係咪都即係其實多咗呢啲廚餘回收機，對你哋嚟講係咪都成本會多咗？因為我知道日常嘅清潔，包括話要抹啦，要更換嗰個廚餘內桶啦，又要將個內桶運送到去特定嘅地方，包括屋苑垃圾房啦，呢啲都有一啲相關嘅費用同成本係落咗去做清潔嘅喎，係咪呢度都多咗錢要使嘅？你話？ 係啊，咁咧就因為咧，起碼要話啲清潔工咧做呢個動作啦。咁我知道咧，環保局局長嗰日講咗啦。四月度咧，我哋有一個叫即係佢一個一噸重嘅廚餘處理器，即係盒啦，佢叫盒啦。咁就喺我哋垃圾房裏邊咧，直接去落呢個廚餘落呢個機度嘅，即係呢個大嘅一噸機嘅。咁咧，我哋要揾呢個清潔公司咧，就收集呢個廚餘去做呢個動作嘅。咁當然要揾清潔工去做啦。咁屋苑就係要多付呢、這個即係人工去做呢樣嘢嘅。但係我哋要諗翻佢咧。如果是政府方面咧，就睇翻八月呢個垃圾徵費咧，咁其實就係因失得加嘅，因為咧你可以慳到錢咁。其實我就好樂意做呢個計劃。 O K， 同埋柯創成傾啊，整體嚟講，你覺得呢個計劃嗰、那個即係大家認唔認識啦，宣傳嘅成效點咧？同埋話，如果真係擴展到1000户以下嘅私人屋苑都可以申請，有啲咩唔同咧？又建議有啲咩嘅改善嘅位咧？ 其實整體計劃咧，我哋見到咧普遍屋苑係受歡迎嘅，咁亦都即係感謝匯景花園啦，阿林主席咧同埋一班委員咧都直接咁樣咧參與呢個計劃啦。擺在眼前咧，我覺得即係環境及生態局咧係應該要加強咧對於廚餘回收網絡呢一個宣傳。我哋喺地區接觸咧，可能就有啲朋友或者屋苑嘅熱心嘅即係法團咧，都仲未清楚佢自己能唔能夠申請嘅。我覺得呢個應該加大力度咧，請環保署嘅同事咧，係咪都可以走進社區咧，配合議員啊？配合不同的持份者或者政府部门呢去多些推动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即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够不够户数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身份 证。是的，他们基本上有些就一知半解，听到不错挺好。 Okay. 但是他申请门槛呢，如果管理公司是很拍档的话呢，可能会帮他找到一些资料啦。可能也有些是没有管理公司但是有法团的话呢，我觉得这点呢我们可以帮他多些推动的。这个我觉得必须要做，加强宣传，在线上线下啦。 第二个我觉得呢，其实即係我哋既然都行到呢一度呢，希望能够做好呢个廚回收嘅话呢，亦都希望透过呢就係、是、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呢係一啲撥款啊，让呢啲廚餘嘅回收嘅网络呢能够係盡快呢覆盖全面嘅。据我所了解呢，而家房屋署嘅地方呢基本上呢係覆盖面呢都係达到呢係1500座嘅楼宇嘅。咁、期望緊喺私人屋苑上面多啲做啦。第三个呢，由先林主席讲个问题，我 十零秒到 先 讲埋。 是环保署想下办法，那个回收个桶呢是不是要多啲俾佢哋。因为以前做试验计划嘅时候，我记得呢就係、是、每户一个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呢就唔係用呢个分配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okay. 你都会窒碍咗个回收情况嘅。 好。唔该晒柯创成同埋林日明嘅。今日讲到呢个厨余方面。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拜拜。